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五面倒数第二行，舍庄严故，与顺为敬，无爱慧心。我们看这一段，这是四无量心的最后的一段。菩萨修行十善业道，落实在舍心上，他得的殊胜功德利益了，是与顺为敬，无爱慧心。我们念了这一句，就应当要想到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些要领说起来容易，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就是没有修舍心。如果真正能修慈悲喜舍，我们的真心，我们的信德了，自然就现前。慈悲喜舍是信德了。一切众生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王阳明所讲的良知良能，不是从外面来的，但是六道凡夫从九缘界来就迷失了，那我们要听清楚，是迷失了，并不是真的失去了，迷失而已。如果我们要真的觉悟了，心得立刻就恢复了。舍是放下，为什么放不下？放不下是因为没有看破，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就教我这两句话，看破放下，这两句话从哪里做起呢？是在讲从舍做起，他教我从布施下手，布施就是舍啊，而这个地方舍更有它精奥的意趣，那就是与顺境逆境，为是逆境啊，在顺境逆境里面修平等心，修清净心，顺境没有贪爱，逆境没有嗔恚，要在这个地方呢用真舍功夫于是我们心地就得到平静了，平等清净，真心现前的，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实实在在太难了。啊，我们也知道这是对的，这是好的。可是烦恼习气就是放不下了。换一句话说，就是不能舍。不能舍，你这个功夫就没有办法进步。啊，这是什么样的功夫呢？跟诸位说，这是佛法入门的功夫。啊，如果不能看破，不能放下，这个看破是智慧啊。放下叫功夫。啊，不能放下了，你就没有办法见到。不要说是修道了，道在哪里？你根本见都没有看见，你还修什么？所以这个境界要真的成就了，这是见到位啊。但是四无量心是天人所修的，他们修十善业四无量心，感得天上的佛王。啊，有没有见到呢？没有。为什么没有见到呢？我执没破。虽然对于顺利境界能够不动心了，很不错了，可是这是见到的前方便。我们一般讲呢，预备功夫。啊，假如他的功夫提升一层，啊，把自私自利呀舍掉了。如果能舍名闻利养，能舍五欲六尘的享受，我的那个念头还在，这个不能够见到。见思烦恼里面头一条身见，破了身见，实在讲，身见破了啊，其他的四种见呢，也同时都破了。身见是个根本呐。这是经典上常讲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八十八品见惑。关键是在身见，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这是虚陀洹果啊！小乘出果位，大乘圆教菩萨了出性位，这是见到了。那么我们想一想，如果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我们永远徘徊在佛门之外，要想成就难啊！这是说明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法门修行都不容易。世尊看得清楚啊，所以告诉我们，末法众生除了修净土，仰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 戒淫往生之外，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净宗法门的方便，就不必断烦恼。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身见，身见我们并没有断掉。我们有念佛的功夫啊，把它扶住。扶住什么呢？叫不起现行，也就是不起作用。有这样的功夫啊，就能往生了。也就是说，我确实没有断，但是有时候能做到暂时短时期的忘我，这叫福啊。这个我们认真努力一点呢，可以做到。释迦牟尼佛不是做给我们看了吗？身心世界一切万缘，他统统放下。过最简单的生活，这个容易啊，伏魔之。这种修学的方法，往生西方净土是很容易取得的。佛都做了榜样，都做了模范给我们看，我们要能体会，要能懂得佛的意思，佛为什么这个做法，他这种做法教我们什么，教我们舍，教我们放下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一定要觉悟，生命非常微脆，世间决定不能久住，所有一切的境界了都是过眼云烟，看看而已呀。哪一样东西你能够抓得住？哪一样你能够得到？什么都得不到，包括自己这个身体都得不到，何况身外之物？因此，舍就是决定应当的。你要问什么理由？没什么理由。舍是决定正确的。佛家的术语说法而如是。一切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哪一个不舍呢？我们就看这个二十八层天。天为什么会有二十八层呢？我们看清楚了，它舍得多少啊？舍得少的，它的位置低；舍得多的，它的位置就升高。对于五欲六尘的念头，四放下了，舍掉了，但是念头没有舍掉。这个升天升欲界天，享受五欲六尘的念头都舍掉了。明文理呀，五欲六尘念头都没有了，他升色界天。色界天还有色身，如果这个色身也舍掉了，这个意愿都没有了，生无色界天，不是很明显的吗？学的越多，生的地位就越高。那么到如来究竟果地， 将等觉菩萨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也舍掉了，他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啊。那一品生相无明还在，还没有舍掉，他是等觉菩萨。由此可知，是处世间法了。所以给你说这么多的品位，品位怎么形成，就是舍得多寡而已。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懂啊。顺境，世间人所讲的，哎，事事如意啊，善人，你所欢喜的人物。啊，这种境界容易起贪心啊，贪念啊，烦恼里面讲的爱别离啊，就是对这个境界说的啊，逆境艰难困苦的生活，恶人自己的冤家对头，处在这个境界里面，心不自在，嗔恚心容易现前，就怨声载道，啊，怨天尤人，啊，六道凡夫我们处的境界。不外乎如此啊！我们不明因果的真相啊，所以顺境起贪心，逆境起嗔恚心，于是这个业越造越重。果报呢，越来越往下坠落，想提升呢，太难太难了。啊，所以在六道当中，我们一定要记住，往上升太难，往下坠落很容易。啊，这样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众生在六道里头轮回呀。总是一世不如一世，啊，只有啊遇到圣贤教诲，才有向上提升的机缘。这个机缘不多啊，啊，你看看现在世界上。将近70亿人口，几分之几在一生当中遇到圣贤教诲？过去一个世纪，遇到圣贤教诲的人，多半都提升。在现前这个世纪，纵然遇到圣贤教诲，还是往下坠落，啊，原因在哪里呢？敌不过烦恼，经不起诱惑，啊，现在这个社会啊，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啊，谚语里头常讲的，哎，看得破，忍不过。道理，圣人讲的道理不错，是很好，可是在事实里头啊，他忍不过啊，忍不过，他不能随顺圣贤教诲，还是随顺自己的贪嗔痴慢， 还是随顺自己的自私自利，依旧是堕落，明知故犯呐！这有什么法子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明白浅了还不行，要深明其理呀！深深呢，明了事实真相。眼前我们能够咬紧牙根，忍一忍，前途就一片光明。你纵然不能够脱离六道，你能保住人身，还可以从人身往下提升，过幸福美满的日子。你要是忍不过，依旧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必定往下堕落。现在往下堕落，说实在话，堕落地狱的机会最多。不管你相不相信圣贤所说的话，不是说不相信啊就不会堕落了。有些人说，这个宗教的事情，鬼神的事情，信他就有，不信就无。要这么简单的话，那我们就可不信了。你信有，不信还是有。不，这个事情不管你信不信啊，事实存在呀。于是舍这个字就非常重要了，时时刻刻要放在心上，要提醒自己欢喜舍尽量的舍，能够舍到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那就最好了舍到了一样只剩自己生活必需品这是我们佛门里面讲的衣单呐我还有两套换洗衣服晚上睡觉还有个铺盖就够了，其他统统不要了这个事情你们现在年轻人呢是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在我这一代呀，中国人大概都经历过的你看看我们做学生的时代，正好遇到中国跟日本打仗，抗战期间，那个八年的生活，我们是做学生。那个时候我们是小学生呢，好像八年抗战的那一年，我是小学三年级。所以整个抗战期间的时候，我过的是小学生活、初中生活，逃难呐。我们确确实实只有两套换洗衣服，一个小小的薄被子，每一天背在身上走路。全部的家产就这么多再就是课本几本书我们全部的财产就这么多八年过这种日子过得很自在很快乐我像每一天游山玩水我八年当中走了十个省 江南十个省走遍了，完全靠走路啊。所以这种生活呢，你们没有办法想象。那时候带领我们的是比我们大的同学，老师。那个时候我们叫流亡学生呢。真的是靠救济过生活。走到哪里都有一些慈善的人帮助我们。给我们一点吃的，给我们找一个可以遮蔽风雨的地方暂时住下来，住的最长久的都不会超过一年，通常三个月到六个月就要搬家，就要走路了，长途跋涉的时候，有的地方只住一天、两三天。所以舍我们有过经历，有过这个经验，知道这个好处，为什么什么负担都没有，什么心思也没有，妄想的没有了，全部家当背在身上，你还有什么妄想呢？没有妄想了。生命跟财产经过结合成一体了，那我们在佛法里面所看到的释迦牟尼佛是这个样子，历代祖师大德给我们示现也是这个样子，过最简单的生活，万缘放下，做社会上最积极的工作，教化众生，给众生做一个最好的榜样啊！慈悲喜舍，这是四无量心。到这个地方简单跟诸位介绍过了，这个四个字对我们的修学非常非常重要，你看佛把它列在菩萨六波罗蜜之后，可见的世尊在教学这个用意上，对这个科目非常重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